个记忆有个影子，它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。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。 闭上眼不去看，也难以减少欢

喜欢唱歌，动人的歌，它让我获得一点心的得不到，我就放掉，不去碰触到我的需要，寂寞很吵，我很安静，情绪很多。所以放弃，不愿再被动心，沉默算不算任性的要求？人总是不能太容易感动，爱来失去，自我失去包容，只想要纵横乱节奏。算任性的要求，不注意可能看不到结果，终于还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很痛，喜欢听歌，动人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。 先留